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年初八了，新蒸頭九年的第八日 了。 又同大家见面啦，政治咖喱饭。咁啊，坐喺我旁边嘅咧就唔系刘世良，因为刘世良咧就嚟港外游啊，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特别请到个特别嘉宾啊，谭海邦。 大家好。 啊，佢虽然系新民主同盟嘅成员，荃湾区议员，但系今日咧请佢上嚟咧系以环保祖国义务总干事嘅身份咧系请到佢上嚟嘅。吓，咁啊，农历新年我哋喺之前啊过农历新年前就喺维园嗰度同阿刘世良做咗个特别节目啦。咁啊，其实都系挥之不去。都有在节目里面，虽然是在维园很欢乐的气氛的年宵市场里面跟市民是 chit-chat 倾偈一下，但是都是有讨论到香港下面对这个房屋和土地使用的问题。今天其实请谭海邦上来， Roy 呢都是讲这个问题，因为呢就这个环保祖国在几日前呢就开了一次记招，那次记招呢就因应环保祖国谭海邦去做了一些数字的推算呢，是关注到粉岭高球场建屋和这个全香港有27个的会所地，他们那个令到政府那个地租上面的补贴呢其实是一个大的问题，也都是揭示了一些数字的。所以今天呢请谭海邦上来跟我们谈谈 交流下 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讲一讲详情大约是怎样的？ 其实就首先新年快乐，万事胜意先，各位听众啊观众啊。咁样呢就我想即近排討論得好熱烈，就係嗰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嗰個用地嘅適唔適合起屋啦、起幾密啦咁樣啦。咁我就即係想宏觀啲、再闊啲去睇一睇依樣嘢嘅。咁就其實依幾個月咧，環保祖國嘅同事們咧都做咗個研究，咁係依幾日發表啦。 係呢個係因應呢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立咗之後，你做嘅。 其實係有啲巧合嘅， 有啲巧合。 因為其實環保祖國一直都係除咗關注環保之外，好關注城市規劃嘅。咁其實一直我哋都睇到咧，呢種叫私人遊樂場地契咧，係有一個不公義嘅情況。咁我俾少少數據或者資料大家啦嚇，全香港咧有67个土地係有呢種嘅地契，叫私人遊樂場地契。 私人遊樂場 係啦，咁當中咧有一啲係私人體育會擁有啦，有啲係制服團體啦，有啲係慈善團體啦，或者街坊會咁樣。咁我哋特別針對係邊啲咧？就係嗰27个。是由一些私人體育會或者俱樂部擁有的。 67个裏面的27个。 冇錯啦，係啦。咁27个呢個特徵是什麼呢？話俾大家知，通常呢就要幾十萬會費啦，通常就是要入會先用得裏面的設施啦，裏面有一些宴會廳，裏面呢就可能有餐廳咁樣。咁我哋睇到呢一種嘅地契呢就似乎同我哋而家即香港人嘅期望呢有唔同啦，因為基本上呢啲係一個免租或者低租嘅形式，租俾一啲俱樂部去營運。 佢低到係一個象徵式嘅租金， 一年100蚊嘅啫。咁所以即如果呢一種嘅模式係繼續嘅話，我哋係覺得唔理想、唔公平同埋唔公義嘅。點解我哋要補貼一啲有錢人或者富豪去打 golf 或者係去一啲宴會廳咧？嗱，但我要強調呢種唔係仇富，因為我哋要強調就係如果嗰笪地方嚇。是嗰笪個俱樂部擁有笪地嘅，我哋唔會過問，唔會嚟。但係如果依一啲土地嘅模式係有政府補貼嘅，咁其實真係要問一問嗰個 即公眾利益係 公共資源嚟噶嘛，因為個土地係屬於政府噶嘛，係咪用一個非常之低廉嘅，即係遠低於市價水平嘅一個租金租值係去俾呢啲嘅俱樂部用？ 但係奈何咁就我同大家聽眾或者觀眾係入唔到呢啲地方嘅，或者好難先入到嘅。咁啊，今朝即係呢幾日都上咗一個即係商台節目，咁我都問阿陳志雲啊。就佢有冇某啲會嘅會籍啊？咁佢話佢都冇咩粉嶺高爾夫球場嘅會籍嘅咁樣。 我係冇嘅咩？我以為佢有啲。 佢有其中一個嘅私人會所會籍，係咁 就好貴噶嘛？呢會籍，如果粉嶺高爾夫球場就講緊，如果係個人要35万， 係啊， 咁啊，如果係公司會籍嘅係上千萬嘅， 或者炒到係二手會籍都幾百到一千萬。 我可以炒嘅係。 係啦，因為有啲會所已經停咗，去再有新會籍。咁嗰啲二手會籍咧就係有價有市。咁、 哦、 所以我諗就即係點解政府係會容讓呢一種炒會籍，或者係俾呢啲嘅體育會或者俱樂部去營運咯？我覺得唔妥當，唔恰當。咁我哋宏觀睇完之後咧，就特別翻返去高爾夫球場，因為當年啦，我同阿 Gary、阿張超雄。都有提過粉嶺高爾夫球場的用地嘅， 仲有啊吳永輝所屬的嗰個規劃的一個團體啊， 仲有都 有 啲規劃師， 有環保團體啦，有立法會議員啦，有規劃師啦，咁樣係去一起就整合。當其時2013年就係因為2012年呢個梁振英一上任之後，就透過陳茂波啊要 硬推新界東北， 推呢個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啊嘛。咁嗰陣時大家就即係抽即係去搞盡腦汁啊，到底有冇？替代方案咧，即係避免呢個新界東北呢種毀家滅村式嘅發展咁樣係嚇。咁啊，譚海邦就喺地圖上邊喺 Google Map 上面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粉嶺高爾夫球場， 就喺隔離 嘅 啫， 喺正隔離嘅啫。咁所以嗰陣時你就即係主催，或者我哋嗰陣時係傾過之後、商討過之後、商量過之後咧，就發覺咧係可以作為替代方案。 係啦，咁所以即係提醒大家就係、是。高爾夫球場個粉嶺嗰度嘅發展嘅初衷，個初衷咧就係要取代部分或者全部嘅新界東北發展區嘅。咁所以咧，我依幾日不斷回應傳媒或者 Gary 都有回喺啲訪問度講，其實不能夠單獨去睇高爾夫球場，因為牽涉到上水嘅交通負荷嘅情況。係啦，咁所以就我諗真係要睇一睇究竟新界東北嘅情況同埋上水，特別係好多自由行，我諗 Gary 特別熟啦。 係啊，係啊，因為我同啲北區區議員都傾過、了解過，即係其實而家任何形式喺上水粉嶺，即係北區要有新嘅發展，無論係新市鎮形式，又或者係加多一啲私樓或者係資助房屋嘅規劃嘅話咧，咁伴隨而嚟當然就係話對人口上升而對社區設施嘅需求，特別係交通基建咧，必須係要同步地去。預早展開規劃先得，如果唔係話咧，又係而家唔係淨係住咗開荒牛係痛苦，係會令到整個區裏邊因為人口上升而帶嚟即係呢個超出而家嘅集體運輸系統可以承受嗰個壓力嚇。 咁其實如果大家喺新年前，特別係即係個零兩個禮拜前咧，哇，見到上水站真係非常之多大陸客，就係去。辦年貨，甚至有啲酒水貨，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新界東北高爾夫球場同埋上水站嘅承托力咧，其實一定要整全去睇，先可以咧去決定到高爾夫球場究竟起啊。唔起啊，定係高密度定低密度咯？ 因為早前咧，因為呢個土地發展專責小組曾經提佢出嚟噶嘛，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就做過一啲嘅推算啦。根據政府就話喺新界東北啊，因為橫洲嗰個規劃嘅準則，嗱，如果整個呢個170公頃嘅粉嶺高爾夫球場係去住滿曬人嘅話咧，佢就推算到出嚟咧係幾多啊？十幾萬人，十幾萬人嘅可以住到十幾萬人，因為十幾萬嘅單位啊。十幾萬人， 唔係好記得，但係都係以高密度，即係中高密度。 因為政府就講話，政府而家話局部嗱專責小組呢個咧就話咧土地發展專責小組提兩個 option 啊嘛，兩個選項啊嘛，一個就話局部發展嚇，咁咧就起呢個13000個單位，咁啊，但係咧阿尹兆堅咧佢就唔係，其實嗰個地方等同於12個沙田嘅水泉澳村咁大，如果嗰擺滿曬人啦，嗱記住冇其他嘅交通基建、社區設施嘅話咧，佢就我記得佢推算到出嚟咧可以擺成十。 13万个单位。嗱，呢个系密质质嘅。而我哋喺2013年嗰阵时提嘅方案系点样呢？就系讲话系起 20000多个单位， 20000多个单位有埋社区设施等等嘅配套，而住80000多人嘅， 冇错。 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咧， 假设系新界东北发展区唔会全部去买嘅， 而呢个咁样嘅建议嗰阵时都系我哋嗰阵时嘅。研判都是会觉得那个交通运输系统都起码可以承担得到， 顶 得住到咁样。咁呢，我哋都即系向嗰啲北区嘅区议员有一个交代， 或者居民都即系或者交代啦。 系啦，做游说嗰阵时，当然我哋又冇谂过啦。嗱，你知道过去咗几年喺上一届立法会里边呢个新界东北前期拨款引起牵连大波啦，吓咁啊又有包围立法会嘅一啲嘅社会嘅事件啊、冲突啊，而家有啲人仲神把，因为当其时下即系我哋好好 闪念 嘅黄浩铭，而家都系因为当其时下即系被呢个律政司不断追杀嘅情况之下咧，而家仲坐紧嘅吓。咁啊，当其时嘅即系嘅社会气氛系好关注呢个新界东北或者系土地使用嘅优次缓急啊、取舍啊，到底丁地、中地啊、会所地、军事用地、闲置嘅军事用地应该点样去取舍？而我哋当时提出的方案就是不如用这个会所地去作为取代这个新界东北前期的不是这个新界东北新发展计划。 是的，其实给一些数字大家啦，其实我们根据这个政府提供的地租的资料啦，其实现在高尔夫球场在粉岭那个只是靠近一年200多万的地租。如果推算翻佢嘅应货差饷租值，即系其实叫市值嘅租金啦，其实要俾8000多万嘅。 8000多万， 即系话其实即系8000多万减200多万，即系话其实基本上佢系悭咗成8000万嘅即系市值租金。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呢个系一个补贴？ 系 呢个系对于普通市民系唔公平，咁所以 即系库房系少咗好多呢啲嘅收入。 系啦，咁所以就系点解我哋觉得如果比起新界东北要拆迁居民嘅住所有农地，同埋相比起而家呢个补贴紧嘅高尔夫球场，我哋认为系应该先去搞补贴紧嘅高尔夫球场。 系 咁，但系今时今日嗱，我都真系要好即系严正咁讲咧，就系如果新界东北系硬去嘅。即係有17万人口嘅，即係咁究竟依刻高爾夫球場係咪仲要去發展呢？真係要計一計數先，即係仲要計埋究竟未來自由行嘅政策。好啦，舉例啊，咁大家都會好開心，如果聽到啊，如果大陸嚇懲罰香港人，好似懲罰台灣咁嘅懲罰啊，咁樣咧就大幅減自由行嘅上水站冇咁逼嘅。咁其實交通又可以分翻啲出嚟承托俾北區多啲嘅居民，即係或者叫住屋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上水站橫睇掂睇咧，都承托唔到更多交通。 係呢、這個除非你話大陸將呢個自由行城市嘅47个嘅數目大幅咁減啦，減半咁樣啦，即係個政策係有改變嘅情況。 或者深圳户籍變咩咯？一年一行啊， 一年一行， 或者半年一行，哇！即係好多上水居民怕。 所以我哋要有呢個咁樣嘅背景，有咁嘅脈絡去研判到底而家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應該點樣係去發展，去提一個意見咁樣，就唔係淨係獨立地係去睇。 獨立睇比較難。 我哋其實講每一度啊，你話。无论政府而家话要填海啊，用绿化地啊，用呢个嘅填水库咁样，我哋都应该要有呢个咁样嘅背景系去睇呢个规划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唔系一个整全嘅，即系就会跌咗落去个陷阱，好似政府咁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吓。嘅规划咗出嚟咧，都系会衍生好多问题，就做咗开荒牛嗰班啊，更加苦不堪言。 同埋就近排有一啲即系支持高尔夫球场嘅一啲人士讲嘅论述咧，系都几搞笑。即係不妨我都舉一啲例啦，都係一啲建制中人或者一啲即係代表有錢政黨嘅中人啦，即係佢哋講一啲論述好搞笑嘅，就係話高爾夫球場有呢個生態價值，有好多樹木，咁所以咧不如填海啦咁樣。哇！即係我哋聽到都即刻即係打個突，哇！咦？點解突然間即係自由黨啊，或者呢啲嘅 要開名啊？自由黨係鍾國斌，佢而家應該係咁點解黨主席啊、黨魁？ 點解突然間咁 care 環保嘅咧？咁但係佢淨係 care 呢個高爾夫球場上面嘅環境喎，但係就唔 care 海裏邊嗰啲生態啊。係，即係我諗近排大家都如果留意新聞先見到，其實持續地咧就係好多嘅 中華白海豚啦、江豚等等咧，係即係發現擱淺咗，即係話其實死咗，衝咗上岸。咁所以我諗，即係即係如果即係嗰位嗰啲人士都要諗一諗，就係佢哋講嘅説法，即係究竟有冇說服力咯？即係如果唔係就即係叫俾人覺得忽然環保，即係或者叫做即係佢嘅環保只係指定喺某個地方。 呢啲咪好明顯，其實就係有咗結論。跟住又揾翻一啲嘅理據去填補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邏輯嘅脈絡咁樣啦，希望言之成理咁樣嘅。咁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喺上年年底下2017年嘅年底，政府亦都做咗一個粉嶺關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嗰個嘅一個嘅研究報告嘅，裏邊咧又係羅列咗，哇，有好多原因噶，包括咗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裏邊又有啲原居民嗰啲祖墳啦，有古樹啦，有啲好似係有生。生態價值嘅一啲嘅 東江水管 嘅地方嚇，其中一個就話係東江水嘅水管咧，係即係穿越咗呢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嘅部分嘅地方，而呢個東江水嘅水管嚇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技術困難，係令到咧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咧係有問題。咁但係最近又有報道啊，呢個應該香港01就報道到咧，去訪問翻一個前水務署嘅一啲嘅。應該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嚇，咁啊發覺咧，根本原來咧，原來喺12至24个月，如果係要做搬遷呢啲嘅輸送東江水嘅水管咧，係絕對可以做到，同埋個使費唔係好貴 嘅。嗰條管嘅直徑係得我哋一個人咁高。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係我哋，即係我都成日都去嗰個地方做考察。其實即係我諗就係依啲嘅技術理由或即係是與非，其實我公眾都好容易判斷係啱同唔啱。只不過我哋而家最關鍵嘅都要考慮翻，究竟嗰笪地方嘅交通配套係咪承受到啦？咁同埋即係究竟呢種叫做推裝式討論啊，即係高爾夫球場咧就推去填海啊，即係呢啲嘅互相推裝式嘅土地發展嘅討論，其實係咪健康咯？咁亦都順帶一提，其實。我哋都即係一直都成日都講噶啦，我啊、范國威啊、毛孟靜等都講，其實香港嘅房屋問題個源頭其實都係嚟自即係呢個不受控嘅人口政策。即係無論係政府提出嘅高與低密度全發展方案喺個高爾夫球場啦，即係一年嘅單程證都承受唔到。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再問翻啊啲即係。支持即係或者反對高爾夫球場發展都好嘅朋友啊，究竟佢哋點樣睇單程證？即係如果佢哋係對於單程證呢個問題係唔理，或者覺得呢樣嘢唔重要嘅，咁其實佢哋都要諗一諗翻房屋問題嘅源頭。喺邊度咯？ 係要扣連埋一齊啦，又確實係一環扣一環啦。我哋經常講話呢個人口政策係即係芸芸咁多嘅政策之母啊！啊，即係喺即係呢個喺人口政策之下嘅，你先至能夠做到一個有系統、有視野、有前瞻性嘅一個嘅規劃，包括咗教育啊、醫療啊、房屋啊等等呢啲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冇一個清晰嘅人口藍圖嘅話咧，咁你就即係其實民間智慧根本香港人好多已經有共識嘅。係 啊， 你係多多嘅。土地多多嘅一个嘅即系资源投放入系喺呢个即系公共医疗系统都顶唔顺喎， 系喎，呢排真系逼爆啊医院。 农历新年前啊，更加系严重添啦，咁样系吓。 我谂即系要留意就系嗰个人口同埋嗰个医生或者护士数目，其实不能够净系讲医疗嘅资源嘅，仲要讲究竟因为人口增加而新增几多系用医院嘅使用者。 系系，今时今日嘅公共医疗系统嘅超负荷或者爆煲，其实都系即系经过咗好长时间先至会即系退步到而家今时今日呢一步嘅。你要连续等3、5、7个钟头先至系见到医生啊，咁样即系同以前可能用差唔多1/4、1/5嘅时间啦，系今日1/4至1/5嘅等待嘅时间、轮候嘅时间，就可以见到急症室嘅医生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 系啊，所以就即系我都系讲话，即系无论系土地吓，究竟用边一度，同埋医疗啊各样。其實都要翻返去人口啊！新年前仲有個公布咗2017年嘅單程證咧，批咗47000个， 47000个， 哇！47000个即係等同於2个區議會選區， 兩個區議會選區，咁我同你都係區議員啦，咁即係或者大家都知道一個區議會選區其實係大約可能一個公共屋邨或者一個居屋居屋嘅屋苑，咁其實係好誇張嘅事嚟嘅，即係話我哋喺要應付而家已經喺香港嘅人或者嚟咗香港嘅人嘅需求之餘，就要應付新嘅2017年47,000個，咁所以我諗呢個就真係好關鍵，就係無論係房屋、醫療嚇。或者社福或者交通，其實我哋都要即最關鍵就係依個人口政策。 每年我哋睇翻政府啊，你講緊房委會啊，即係新增嗰啲公屋資助房屋，或者係甚至乎居屋提供嘅單位都冇能夠，即係或者唔能夠追得到而家每年新增50,000人呢個即係新移民嘅步伐嘅喎。咁所以我哋問嘅理據係其來自有因嘅喎。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即係新落成嘅公屋村啊，根據目測居民嘅觀察，即係話翻俾我哋知嘅話，亦都係睇得到即係嗰個居住。遷入去在輪候公屋輪候冊上面，特別是新移民的數字也是高的，我們面對現在香港那個你說的房屋資源、土地資源，又或者公共即是福利系統裏面的資源，確實出現了現在這個很受考驗的一個情況， 很大考驗，很大考驗， 所以如果不能夠觸及到的話，就是不能夠扣連一起去看的話，就只是如果政府又或者一些左翼的朋友只是一講到這個的人口政策、新移民就只是说他们是有团聚的权利，跟着就不去即再前瞻一点去提出一些应对的一个即政策倡议或者改革的方向的话，其实是解决不到的问题，不单止解决不到的问题，是会助事令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是啊，其实我们都不斷游說啊，無論即係同一陣營民主派裏邊嘅左翼朋友啦，或者就算建制派，我哋都成日都講就係、是、你點可以將屋企條鎖匙交咗俾其他人呢？我哋而家嘅入境政策就係咁啦，就係、是、單程證個審批權係喺大陸嗰度嘅，所以我哋一直都講最好嘅攞翻審批權啦。就算唔得嘅，可唔可以兩條鎖匙嚇、啊？大陸有一條，我哋有一條雙審批。咁样先系可以令到我哋未知道咩人嚟到，好简单啫，即系我哋问入境处佢都答唔到嘅。究竟明天究竟有几多人，同埋佢哋咩背景、咩岁数，同埋究竟佢哋嘅团聚嘅亲疏啊，譬如系父母团聚定兄弟团聚定系子女团聚，系答唔到嘅。 而家完全冇数字， 冇噶，唔知听日发生咩事噶，即系咁，所以就系、是。如果我哋攞唔翻審批權，其實亦都如果唔可以知道個數量，其實規劃真係從何談起呢？ 係呢個係困難嘅，係嚇。不過我想問翻你頭先，你講就話粉嶺高爾夫球場就每年慳咗4,000萬定8,000萬？ 8,000萬， 8,000萬啦。咁你係講緊27個嘅會，即係呢啲嘅球會或者會所地慳埋每一年嘅金額係幾多啊？係 話又俾大家多啲數字啦。咁其實咧。如果那27個是私人體育會或者俱樂部呢，其實就大約4億，4億的一年的租金，即是說其實他們現在只是給緊夾埋都比不夠1,000萬的，就1,000多萬這樣啦，但實際上他們應該要總共這27個是要給4億，而只是說這十大呢，呢十大就讀下名都不要緊，因為公開的就是清水灣的高爾夫球會啊，游乐会啊，中华游乐会啊，几里华木球会啊，喺又一村嘅花园俱乐部等等。 中华游乐会啊， 系啦，嗱，咁你会听到嘢特征嘅，一系佢就面积好大，一系咧就好近市区，咁所以就呢两个因 地王嚟噶喎， 系啊，其实就系呢啲因素令到呢啲嘅本身嘅市值系高，咁所以相比起佢只系交嗰几个 percent 地租。而相比个市值咪有个好大嘅差距，咁就咁呢十大啫吓。已經佔了佢即係政府的補貼咧，變相補貼咧就3,200,000。 嗱，我哋知道呢啲嘅會所地咧，就即係其實係有啲好耐嘅啦，有啲係講幾十年嘅啦，就未夠一個世紀啦。咁但係就好耐，亦都因為好耐嘅話咧，本來佢唔係位置於呢個市區，但係因為不斷發展嘅話咧，而家就變咗坐落咗喺市區嘅可能核心嘅地方，而造成咗佢個租值咧變咗好似地王啊，個租值非常之高啊咁樣。但係大家要明白，嗱呢啲唔係完全唔可以即係遷移嘅。過去其實係有呢啲嘅會所地咧，係由一個地方搬去另一個地方嘅， 即正如香港兩個馬場都曾經係搬過嘅咁樣係。咁所以當我哋提出嚟話，以土地使用嘅優次緩急啊，會所地係咪可以？例如而家講緊粉嶺高爾夫球場，唔係話唔俾佢打高爾夫球，而係話可唔可以揾第二啲地方係 或者撥小部分出嚟係。 係啦，嗱咁香港大家知道咧，有好多個嘅呢個嘅復修咗嘅呢個堆填區嚇，復修咗嘅十年、二十年已經冇乜嘢嘅沼氣再喺地下嗰個排出嚟嘅話，而呢啲嘅復修咗嘅堆填區係唔可以起一啲樓高過一層嘅一啲嘅構建物或者係建築物嘅話咧，咁其實用翻嚟做高爾夫球場或者係高爾夫球練習場就反而係適合嘅喎，咁樣咁點會唔做得咧？係、 其實亦都俾多個對比大家啦。咁其實政府依幾年嘅盲搶地，咁阿張君澳、阿 Gary 個選區議會都受牽連啦，就係攞緊好多綠化地，攞緊好多公園，攞緊好多休憩地，係過百公頃嘅，依啲嘅地嘅面積。咁咧喺依幾年慢慢失去咗，所以咧你各位觀眾咧，如果突然間附近啲公園突然間起咗樓咧，就係講緊依啲盲搶地啦。 佢插針樓， 係啦，或者插針樓啦。插針樓。好啦，但另一方面咧，政府就補貼緊依啲嘅私人遊樂會喎。咁所以見到個對比咧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最起碼我覺得好卑微嘅要求就係依啲嘅私人遊樂會可唔可以進一步有個開放或者全開放嘅時間表咧？即係起碼即係我同你啊，或者大家都可以入去玩一下咁，但係而家唔得㗎，而家好難㗎。 呢個垃圾桶局長嚇，呢個劉江華曾任呢個民建聯嘅副主席嘅劉江華，佢咪會同你講佢話。佢話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其實有公眾使用㗎，唔係淨係你口中講嘅富豪㗎，一年搞成十二萬場嘅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比賽咁樣，你點答佢？ 之後啲網民同埋我都有份篤爆啦，就係其實係十二萬局， 十二萬局 係啦，一局咧就可以十八檔或者其實。少啲乾數都叫一 十八棟根本都打唔完，點、可能打得完啫？有人計過365日，十二萬你要差唔多每咁啊廿幾分鐘就要打完一場啊，唔係一局。 跟住就再有啲媒體就計埋，就係話完公眾同埋會員啊，即係高爾夫球會嘅會員比較之下嘅局數咧，公眾嘅局數只係佔兩成嘅。嗱，我可以聽到嘅， 呢啲係數字遊戲嚟嘅，即係垃圾桶 嘅 獎裏邊。 你我哋點樣都唔可以話依一個嘅即係高爾夫球場係叫有開放或公眾開放，即係我即係數字説明一切。你話得兩成幾嘅局數嚇，就算按翻垃圾桶局長講，得兩成幾先係公眾嘅咁。即係我覺得起碼都有一半啦，係咪先？真係 呢個係難接受嘅。仲有其他嗰啲又係説詞話，即係粉嶺高球場裏邊有逾百棵嘅古樹啊嘛，點知原來喺個古樹名冊上面又冇記錄，係得一棵咁大把咧，係即 係 根據樹藝師講話係值得保留嘅啫。咁即係換句話講，政府用嘅理據，記住啊，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理據，其實都係不準不實、 忽然內樹， 同事實即係一段長嘅距離喎，係好遠嘅距離喎。 係啊，咁而高爾夫球場其實。我哋都去睇過，咁其實亦都係因為依個地方大咧，其實佢亦都唔係話保安好森嚴嘅，咁都入到去嘅，咁但係當然都即係依家係依刻係未公眾開放嘅，即係因為始終突然間可能有個高爾夫球飄過嚟，咁樣中你個頭獎就唔好啦。咁但係我哋都冒住依個生命危險啊去視察過啦。咁咧其實咧就 你冇戴帽去。即係你驚嗰啲高球係會打過嚟係？ 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 我幾年前嗰陣時候，我揾個航拍機咗去拍嘅。 係啊，我記得啊。 不過嗰陣時候有鐵絲網嘅，喺外邊拍。你行到入去裏邊 入到嘅，因為其實佢 咦唔係非法闖入嘅咩？係 唔知佢會捉我啦。因為其實佢都好多門咧係開嘅，因為佢都冇可能次次入去都要開門，因為大家知唔知道係好大，係成個荃灣咁大。 我懷疑咧裏邊 camping 可能冇人知 道。係啦，咁嗰度。嗱，我嘅觀察咧就係樹與樹之間嘅球道係相當闊嘅，係相當闊。咁所以倘若啊，政府突然間大發慈悲啊，新界東北減少去馬嘅面積，話要搞高爾夫球場，我自己覺得樹與樹之間係足夠空間起樓嘅。係啦，咁但係都係嗰句，你新界東北你如果全去馬17萬人，我就覺得。 高爾夫球場就要諗真啲啦。 係係，同埋真係再一次強調啊，要同呢個新界東北一拼地去，冇錯，係去思考，要思考埋即係會對北區帶嚟嘅交通基建嗰個壓力，跟住先至可以做到一個較為準確嘅研判啦。咁樣，不過大家知道啦，嗱點解而家又炒熱咗呢、這個即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咧，唔係因為我係2013年嗰陣時即係試過壓啦，而係話差唔多同步地，大家知道咧呢個嘅租約係去到2020嘅，嗱而家就2018年嘅年頭啦，即係年多唔夠24個月，唔夠兩年之後咧，佢就期滿，所以先至係政府提上咗議事日程。確實喺過去幾年，即係香港話要討論呢個嘅即係覓地建屋呢個嘅咁有爭議性嘅問題，社會上面有好多迴響，先至會令到政府。是不是真的要思考呢？這樣我們其實不斷在立法會裏面就要求這個垃圾桶局長或者民政事務局是要交代怎樣是要改革，記住是全港的政策，這個涉及到全港政策，並不只是是粉嶺高爾夫球場，是全港如何地去處理這些由政府其實在租金變相補貼這些會所那些會所地的應用。當我們面對香港又說不夠土地建屋了，這樣是 的，所以其實這一刻呢就是真的要看看垃圾桶局長是不是肯企翻市民呢边？因为个检讨我知道已经进行到尾中后段或者尾声噶，咁好快有个结果嘅报告，我睇下佢仲会唔会咨询啦。咁即系依67个会所地或者叫私人游乐场用地嘅未来咧，我相信无论民间或者依啲嘅场地拥有者都系即系透过舆论啊或者各个方式咧系去争取一个结果。咁我哋當然希望係一個有利市民嘅結果啦，咁樣。咁我俾多一啲我哋嘅觀察俾大家聽下。咁啊，我頭先話入到粉嶺高爾夫球會啦，但係其他又係好難入嘅，其他喺市區嗰啲咧係守衞森嚴嘅。 哦， 係啦，咁或者要有會員證先入到去食飯啦，咁樣。我有個觀察，仲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嗰啲地方雖然係木球會啊，或者足球會啊等等咧，好多都係有泳池。 有泳池， 即系话咧，其实咧， 佢打木球又要去游埋水噶嘛。 系啦，咁跟住，即系话俾大家知咧，就系佢哋原本谂住推广嗰样运动，咁有嗰样设施系好合理嘅，有木球嘅场草地咁样。但系咧，其实呢啲嘅体育设施可能只系占一半。但系另外一半咧，就系同体育或者佢推广嗰种体育冇关嘅，譬如游泳池、宴会厅、开会嘅会室、gym room。或者甚至有啲有吧嘅，即係有即係飲酒嘅地方，咁SPA 亦都有啦。咁我哋都真係要問一問呢啲嘅場地負責人，當初幾十年前你攞呢種地契去營運呢啲體育會，今時今日你自己會唔會有啲濫用呢？咁樣真係佢哋都要反思個問題。 所以公眾就係會強烈覺得即係政策傾斜咯，造就咗啲富豪俱樂部嗰種即係使用土地資源係遠遠比香港嘅平民百姓好似變相係有特權咁樣。係 啦， 好咁啊，我哋唞一唞啊，轉頭再翻嚟咧，同阿譚海邦再傾過。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啦。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法古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700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嘅思想嘅。 萧若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贤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2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各位城寨人，我攞住阿里嘅水墨造像同大家拜年。